跳动，像一个布满苔藓的航行，在每个寂静无声不眠的夜晚独自

的幸福，一直到真心刻骨无尽的付出。

喜欢把你捧在手中，享受那份难得的轻松。习惯了有你的陪伴，你总给我莫名的感动。有你我总不愿意醒，睡在柔软之城。

现在还有微笑，谢谢你温柔的目光，让我充满了幻想。谢谢你给我的翅膀，

长的曲折，我想我很快乐，当有你的温热，脚边的空气转了。 岁月紧锁的思念，我的思念。

下来，心疼自己的无助。呜呜，你那双眼珠，终于我可以麻木。从这里分隔出两个国度，挥霍多少时间，折磨多少痛苦，才累积出的领悟。 我不是王子，也会拥有我的 angel。当你学会勇敢，就会遇见你的 angel。

手，我的生命之中再也没有剩下些什么，除了沉默。陪你到日出，把你看清楚， 我懂，我心跳。